残缺。慢慢熟，慢慢变成了朋友，寂寞的夜独自承受，爱不能久，不能够，不能太拥有，伤人的爱不堪回首，慢慢没有感觉，慢慢我被忽略，你和人看我憔悴，没有一点点安慰，慢慢心变成铁，慢慢我被拒绝，你和人远走高飞，要我如何收拾这爱的残缺，慢慢没有感觉，慢慢我被忽略，你和人看我憔悴，没有一点点的味，慢慢心变成铁，慢慢我被拒绝，你和人远走高飞，要我如何收拾这爱的残缺。 心不美，任何高就快看不到，坐车和